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小底叶鹏英宁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你们要点什么快餐吗？炸鸡、小龙虾、烤串要吗？ 这不是快餐啊。 这点的这些你们要不要？ 要。 你要 白送还不要啊？ 都要。 几块？ 炸鸡有几块？ 你要几块？ 马小给多少？ 你呢？ 二位啊，你问我是吧？ 不是，对，他算不清楚。 你 呢？你 问我。 那个炸鸡你要几块？ 我要啤酒。 哦，要啤酒，行、嗯。然后呢，我要一个，我跟老爷拼着一两瓶喝就行了，我就不单要了。 别。 然后炸鸡你分我两块就行了，我就跟你们你我就吃不了多少啊，我就跟你拼两块呢，这就算你们的啦。 就是你白吃白喝，钱我们俩出，是这意思吗？ 啊！ 你看着我， 这个又不是求婚，干嘛非得看着？ 是，你看他眼神， 别，留谁电话？快说， 留王大磊电话吧。 好吧， 地址可留这儿啊。 行，这凌晨2-3点还有外卖吧？ 现在是什么期间？ 夏季。 对。 不过现在这个外卖小哥啊，我叫了啊，我叫散了。 嗯。 没叫呢， 刚才不是没说好谁掏钱吗？ 我请客还不行吗？ 好， 这点钱能算个什么呀？ 太棒了，小壮， 你们俩什么时候还？ 早晚的事儿。 哎呦，就这一句， 就是没谱了。 行，小柱请了啊，这次啊。 嗯。 那要不这沙发你坐会儿？ 您听见了？ 不点餐啊？ 啊，花钱买坐沙发， 连沙发的座都没有。 这是一般的沙发吗？摊开了就能躺。这你看球歪着看，躺着看。哎，这球门都这样呢。 哎，行，行了。甭把这沙发说那么好啊！ 行了，那点了啊，3点钟一会儿送到。 我这波外卖怎么还不来？你看看到哪了，行不行？你查查。 哎，到门口了。 啊，到门口了，我是吧？ 送餐。 哎，来了。谢谢您。 是王大雷吗？ 啊，对。 给您。 嗯，好，得嘞， 走。 谢谢您啊。 嗯。 您这算是可以休息了吗？ 没有了。 啊，还有呢？ 这，你赶紧，你看人家一脑袋汗， 你赶紧有人放了。 这个时候人家刚才说多轻热，还得再去下一家， 都这点了， 吃点喝点呢就是提提神。 嗯， 而且耗这么长时间肯定饿了。 对，您一月现在挣多少钱呢？ 哎，你拽人家没让人家走啊？ 没 让。 你放手。 怎么这么不礼貌啊？人家挣多少钱能告诉你吗？哪有这么问的？ 那应该怎么问？ 你问你女朋友今年几岁啊？ 你那问人都挨着，你问人女朋友干嘛呀？ 人家说了，月收入20000。 好， 你在这看球，我替你送下一家。 走走走走，你送我一半啊，你送我一半啊，我也 什么就你们也不认地儿，送什么外卖啊？ 他送外卖一月多少钱来？两万。小花，你一月挣多少钱啊？ 嗯，小两万呢。 具体点。 一万，我得大数了就。 说实话， 一万一。 你看看，你开一酒吧，人快递小哥人一月还挣两万呢， 他多辛苦啊！ 你要这么说也是。 他三点钟不睡觉。 你呢？睡了现在？ 我是干嘛呢？我玩呢。 你要不点餐，人家能睡不了觉吗？ 哎，对，咱们酒吧怎么晚没来人呀、啊？ 来呀，有人门口躺一个， 就这一个客人， 打晚上十点就开始躺在门口了， 就为借咱们酒吧这电视听听球，估计啊是跟人家打赌谁输谁赢了， 还要么就是看球被老婆赶出来了， 也有可能 无家可归就躺那儿。 不会不会不会的。 其实我特别想问问他，一个人在外的日子不好过吧？躺在人家酒吧的地上看球也真是。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球迷，条件们多么的艰苦， 艰苦艰苦艰苦， 不能阻挠。看球， 我跟你说啊，除了这个快递啊，这个世界杯期间挣钱，还好多行业都挣钱。我就跟你先跟你说了，小花， 还有什么行业能在这个世界杯这个期间挣钱？ 运啤酒的， 对， 卖啤酒的， 哎呦， 对， 对不 对？ 对 对对， 代驾的， 据说那个现在好多订啤酒的都不从咱们酒吧买了， 对， 直接从网上订。 你说这世界杯要年年搞、天天搞，是不是这些位早就发大财了？ 这些位恐怕早就不是喝死了，就是撑死了，要不就熬死了。 天天的熬受不了，小猪。 所以说四年一下，大家都有个火。 挺好。 哎， 你看现在有个 app 不是统计了吗？他们的用户每场平均要喝掉60000瓶啤酒。 哎呦 哎呦，一场比赛一个人就喝60000瓶， 而且 您什么听力呀、啊？一个人喝60000瓶。 世界杯期间呢，虽然说快递呀、代驾呀这些行业很辛苦，但是呢，挣钱挣得也多呀。 那肯定的呀。 干代驾的就说了、希望世界杯每年一次，这样收入可以翻倍，在老家买房。 那挣不少。 还得看他老家是哪儿的，他老家是北京的。 那完了，那没戏。 哎，您怎么了？嘴烫了？ 那你愿意老家在哪儿？ 我愿意老家在 刚果布鲁柴维尔。 那是有房，我 有房。 我不在本地，我跑这儿送快递。 福地吗？那是 福地。我说小花，时不成啊，到下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啊，你就把酒吧关了。 那我干嘛去啊？ 送快递。 你可以代驾去啊。 我没本儿， 京城到了下一届的世界杯你就有本了。 对呀、 没有没有， 你学四年你也过不去，笨笨点儿。 不，大姐， 怎么也就差不多， 学不了四年就给他开除学籍了。 你就矢志不渝，奔着代驾去了。 对，你叫代驾归中。 想四年之后， 我代驾归中行吗？ 你就翻了倍了，可以在老家买房。 对， 弄个养殖场，养点鱼啊。 养殖场怎么养鱼？ 对，包个鱼塘，养点鱼啊，弄个鸡场，嘿， 养点鸭子。 我都是枪叉眼。 四年以后啊，你专门夜间出来 干嘛 呀？哦，但我说的世界杯期间啊，你零点之后，反正零点之后代驾的人群是平时的两倍。 对，你呢已经以后呢就别叫夜鹏了， 那我叫 夜猫。 夜 猫代驾， 没准还真火了。 真火了，火了。特别是凌晨1点钟到凌晨4点半，哎呦，这是你的黄金时间。 这趟拉活啊！ 你不是从那个刚果柴， 刚果布的柴维尔， 对，刚果布的柴维尔海运了一辆车嘛？完了以后呢？ 哎呀，你这太可乐了！ 海运一个车，等到北京这车都得涨幅了。 对， 到北京以后呢，先打听， 先修车。 三里屯在哪儿？ 对， 建国门在哪儿啊？ 对， 打听清楚了。哦，行，明白了。 哦，行，我这是大兴是吧？哎，来。 夜猫，那时候你按说也爱看球，你怎么晚上不看球，到处拉活呀？还 我就没想是你给我安排的这活，我什么时候说我呀？ 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是为了挣钱来的。 对呀， 因为你在刚果那块啊， 要买房， 三万一里。 哎，没，刚果布鲁柴维尔那儿，我还真不了解这个国家。 刚果布鲁柴维尔，所以呢，你到北京挣钱来了，知道咱们那块呢经济发展的比较活跃，人多机会多。你按今年的世界杯来预算一下吧，反正工体酒吧街一带呢。轿车比较集中，比平时的订单能增加30%。周末期间呢，比平时的订单能增加60%。你只要选好区域啊，酒吧街啊、工体啊附近，反正你晚上多拉个200-300没有问题。 哎呦，一天200-300， 那10天就2000千。 对呀、日子不可细算呐。 那可不，这一世界杯，一个月下来。我也没 把自己吓着啊， 没挣多少钱呀、 那世界杯踢不了一个月吧？ 整踢一个月， 整踢一个月、那真不错，那可比你大半夜天天在潭柘寺那儿等活强多了。 我有毛病，我上潭柘寺等活去。我 几位别聊了。 哎呦，你们这声太大了，我这半天一场球什么都没听见。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本届世界杯蚊虫成灾，法国门将比赛中都误食了蜻蜓，这件事儿引起了街坊的热议，咱们到酒吧去听听。你说到这个俄罗斯看世界杯啊， 嗯， 俄罗斯我是没想到蚊子虫子那么多。 哎，我还跟你说，这说明俄罗斯的这个植被茂密。 哎，是的，我一直觉得俄罗斯，当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冷啊，啊，我老感觉它的温度好像要比咱们这边凉快个两三度、三四度的。 那正常， 没准 不止，不止， 蚊子就不多， 可能。不，那分什么季节，你要到冬天肯定不多。 你多新鲜、啊。 你要到盛夏，咱这儿说33度、37度，它就算凉了10度，那也27呢。 其实那也没那么凉快。 对，俄罗斯也热死过人。 这蚊虫泛滥吧，我是在那图片上看见，那个英国运动员在身上喷了好多的驱蚊剂，其他国家的我没看见。 这我不明白，你想他足球运动员，他不是台球运动员 啊， 他不是说那边打这边都坐着。 对呀、啊， 他一直在场上运动着，这蚊子还能盯上吗？ 这是你不了解蚊子的习性 哦。来，您说说， 蚊子就是你动混着它，你看热带森林，嘣，咬你一包，会， 而且特别爱在你后脖梗子那儿，特别容易咬你，为什么呢？ 脚后跟那儿， 你走路的时候腿动，蚊子咬不着吧？你脖子不会老动吧？ 而且这个人运动啊，散发出一种气味就招蚊子， 二氧化碳释放量大呀。 对对， 不是蚊子，你看各个民族的，各个人种的都到这儿来了， 各个国籍的，对， 没吃过， 对，足不出户，喝点外国血， 这白 蚊子还能看出黑白来 的。有啊，那个蚊子，你看叫什么伊蚊，伊蚊就喜欢。 我说蚊子还能看出人黑白来的， 他喜欢黑衣服。除了蚊子呀，还有虫子。 对，蚊虫不分家嘛。 你瞅这个法国门将洛里那嘴里，你照片都定格了、 哦， 有个蜻蜓正好钻进去，他这一嚼又往 哎，好吃、啊， 就这么一个动作，哎，就这么一个表情拍下来了。 不，这是门将啊，这是个青蛙呀、啊， 他也是没留神，不是故意的， 是愣往里飞、 哎。那还不错，他起码飞的是个蜻蜓， 哎， 而且蜻蜓呢又是益虫，蜻蜓本身有营养，就怕吃那种什么呀。有自己有那种保护气味的怪虫子， 那可太恶心了啊。 嗯， 还有呢，就是不光是运动员呀，场外那么多摄影记者主播，他们不能一天到晚跑吧， 喂蚊子， 所以站那儿的时候正播报呢，这蚊子就在周围嗡嗡。 他们也可以啊，喷那个避蚊虫的药 哦， 所以得多喷呢， 喷点避蚊散。 他们不一样，他们还能多穿厚衣裳 哦， 踢球都不成，踢球出汗，穿厚衣服都受不了啊。 没有踢球的说穿上西服革履， 一抬脚，啪，皮鞋出去了。 环境专家也认为啊，俄罗斯的部分场馆的选址、 嗯、 它就是靠近刚才大磊说的水源， 哎， 树林， 蚊子地， 这个场馆以亮色为主，所以特别容易引蚊子和虫子。 嗯， 哎呀，这个要说战斗的民族真的是战斗的 蚊子， 战斗的人啊。俄罗斯人呢似乎是对蚊子并不讨厌。 嗯， 说呢在他们那儿有个西伯利亚小镇叫别列兹尼基，每年八月还举办一个蚊子节。你说这个俄罗斯人至今也挺逗的，他们当天会评出一什么呢？ 嗯， 最可口的小朋友奖，也就是说那天被咬的最多包包的小朋友可以获奖。 哎，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他尊重自然，蚊子比人早，因为无脊椎跟这个脊椎来讲，按理说就是先有他后有的你。 科学家来了啊， 那你先说，你说听你的， 这个蚊子比人的存活时间长。 打住， 先有蚊子后有人，先有盘古后有天。 先有蚊子后有人， 对， 谁告诉你的？达尔文告诉你的。 你听这名字，达尔文 就是打你身上那蚊子。 嗨，是这么讲吗？ 你说的有可能是、 绝对有，这蚊子在恐龙时代就有蚊子了。 我想起侏罗纪公园了， 是不是？当然具体多少年，这我不是搞科学，我没研究过啊。 不，咱们仨要是如果真去这蚊子节，咱们仨谁能 这 咬的最多？ 你小花， 我也觉得是我。你们俩不出二氧化碳，你说多气人， 都没呼吸了，怎么还气人呢？ 我们是没有人气吧。 你像16年夺冠的小姑娘说了，我和我的妈妈一起去树林里摘果子，被咬了43个包包， 还能数清楚呢，真不容易 比啊，那没比出来的吗？ 哦， 其实这俄罗斯蚊子多呢，咱们中国这蚊子也不少啊。 那当然， 哪儿哪儿的蚊子 分什么地方，尤其是那个田间地头、有小河沟的地方滋生蚊子。 现在江苏气象部门首发了一个蚊子预告， 那我就知道了，就是今天降温概率30%。 降温呐、这叫降温， 不降温概率 哦， 今天降温概率 喜蚊指数 对90%。建议、不对，喜还有什么喜蚊子？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大批蚊子降临。 对， 最低3只，最高8只。 那没多少， 平均每个人、 8只叮你一个，可以了吧？ 好， 够不够？ 不够。 加餐 吃我。我给他们上科技手段， 而且 上蚊香， 而且这蚊子一看，呵，老亲戚， 老亲戚。虽然蚊子历史长，但没有一个蚊子是从那时候一直活现在、 正经说，人家江苏气象预报的这个蚊子预报是怎么报的呢？就说的是全国哪些地方蚊子多，如何有效防蚊。首推了个蚊子出没预报，比如说，据介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蚊子集中出现在6到9月，气象条件与蚊子的生长繁殖关系密切。研究表明，当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的时候，蚊子繁殖最快。大雨过后，蚊子繁殖最快。 大风一般没蚊子， 大风之后是降温。 冰雹也没蚊子。 对，下雪之后。 你多明白啊。 蚊子呀、是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 贼蚊，你看哪个蚊子穿着三保暖出来还飞。 哎呦，这天凉啊，得多找几个苍蝇。 我觉得蚊子太多了是让人感到心烦意乱的。那比如看球看得挺开心的，这一团蚊子在你周围， 嚯，一个团的蚊子 就已经围着你转悠。 看来是独立团还是加强团。 在你耳边出言不逊。 汪汪汪汪汪。 不是骂你呢，出言不逊。没有用。 三五成群的盯着你，是不是这不好受？特别是有好多看世界杯的姑娘，一身包，这出门好看吗？特别影响心情和美观。 美观 你们不能理解，你男的无所谓。 男的有所谓，盯一身包就是无所谓了。 借古以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咱们跟蚊子之间的战争啊，要是写一部历史的话也是非常惨烈。 不用写，这就是一部历史， 而且就是写的历史。 人间的酷刑是吧，血的代价。有人写过说，这个夏天到了，又是六神加身的季节，你可能经常看见朋友啊早晨肿着嘴唇或者是眼睛出现了，或者半夜在家里疯狂乱窜。不要为他紧张，他可能只是一个被蚊子迫害的可怜人。人人都在与蚊子做斗争的夏天，心里不禁好奇，老祖宗都是怎么驱蚊的呀？周礼记述了周王朝的高级操作。 怎么操作啊？ 就说当时皇家有专门的驱虫官，称为检事。 驱虫官，就这个就是现在专门逮虫子的人啊。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他一边要烧芒草驱蚊虫，一边要做法求神保佑，这真是有点神神叨叨了。 其实说白了就是蚊香。 嗯， 他点这烟熏吧。 是我感觉 他是学的蚊子。学蚊子呢， 熏的劲儿很大。 对，用这烟熏就是蚊香嘛。 对， 还有什么呢，就是中草药治法。比如说古人呢，他玩植物很在行吧，发现了一大堆能驱蚊的花草，后来呢就拿这些花草，什么藿香啊、紫罗兰呢、凤仙呢、夜来香啊， 做成药， 哎， 可避蚊虫， 还有石虫草、猪笼草。 对对，这是自然驱虫法。 哎， 对，而在皇上寝宫里边多养几十只蛤蟆，多养几十只牛蛙。 皇上睡在炒蛤蟆坑里， 他没蚊子了， 可事儿大呀，给皇上挂一蚊帐全解决了。 这熏香呢，确实在熏蚊界呢还是能够承担起重任的啊。 对，因为很多的蚊子不喜欢一些烟的气味。 嗯，公元前3000到4000年的红山文化遗址当中出土过，你们知道什么东西吗？ 东西多了，我哪知道你想说什么？ 就是跟蚊子有关系的。 出土过不知道。 陶制的熏炉， 就专门熏蚊子的炉， 又熏香了，反正又熏蚊了。 哎，意思是差不多， 是高端人士的标配。 嗯， 你们说那个《西游记》里面太白金星的那个拂尘，是不是也是赶蚊子啊？ 说句白话，跟个胆子差不多，这老得轰，走走， 不行，我还可以在谁脸上？ 但是按理说，这个太白金星都是个仙人。 对，这小花，你不能拿你考量一个神仙的行为，你懂吗？ 对， 神仙哪个神仙拿着云掌？哎，这是多吓人呢！这 蚊子不咬神仙。 对， 哦，有道理。而且呢， 还有道理。 他那个神仙用神火呀、可以烧蚊子。 对，把蚊子捐的那个 三昧的真火烧你。 对，还得三昧的。 他这个 神仙，咱要说到神仙就有仙气了，这蚊子不得近身， 一靠近会怎么样呢？ 就被五雷轰顶了。 后来呢，你知道还有一种什么方式来熏蚊呢？火烧植物。宋代的科技著作里面就说过，说这个端午的时候可以收浮萍、阴干加雄黄做纸缠香，烧之能去蚊虫。 你看，说白了还是蚊香。 它会做成什么呢？燃火绳，就跟今天的蚊香差不了多少了。 对呀、啊， 它燃烧就慢了，不是说给它烧着了， 而且那个气味呢也比那个普通的那个没那么呛。 当年要是早发明会壁扑呢， 当年举扇来扇蚊就已经很不错了。 其实古人最难得的呀，是用吃的东西来驱蚊。 拿什么吃的驱蚊呀？ 你比如说薄荷呀、茴香啊、柠檬啊、橘皮呀、啊，这个都能驱蚊。 哦，哎，古人有没有发明这个蚊帐啊？ 早发明了， 按说应该早有了。 那当然了， 过去这个人家分大户小户了， 嗯、 像比如我是大户人家，哎，我可以雇，不是大雷，我睡觉的时候你呀手动扇蚊子。 啊，不是不是，我也是大户人家。你顾不动我，你可以顾小柱，因为他这名字带小，他是小户人家的。 那行，小柱，我吃饭呢，叫盘餐劳善福。 你说这个他听不懂，你给他写成白话。 立妹将同仆，就是我吃饭的时候你在后边，你看着，完了你啊得拿大扇子一直在我后边扇着，有蚊子给轰走，然后等我睡觉的时候你要立在旁边，你不能睡啊，你就像个僵直的小人一样 啊，就跟活蛤蟆是一样的， 就来帮 我逮蚊子。 对。因为我是大户人家，我有钱， 所以后来呢，你就 你卖到我们家了。 后来呢，你就那个推翻他了， 我当了小皇帝了。 哦，你这个思想怎么能当皇帝？人人平等了，就自己买蚊香了。 嘿，我也没赶上我享受时候。 你怎么能老想着享受呢？ 哎，你好像是说我呀、啊？你吃饭的时候，完睡觉时候给扇两回了。 时代不一样了吗？你的思想意识应该向前。 嘿，对，我向前看，我给你扇没问题，你给我多少钱？有偿服务。 有点进步啊，有点进步思想。东晋的顾恺之《女史箴图》里面的高级蚊帐，大家看没看到？ 没看到。 这个好好看看啊，骨架齐整，完全像个小房子一样。齐桓公也曾经说过：“百鸟迎鸡而求宝，寡人因之开翠纱之帐，禁蚊子焉。” 是什么意思？ 百鸟就是蚊子的意思啊。百鸟迎鸡而求宝，就说蚊子呀、啊，它饿了就得要怎么样叮人。 哎， 那寡人呢，因之开，我因为它饿了，可以开了翠纱帐，就是蚊帐。那就说呢、 哦， 我是一个多么仁爱的人、啊。 蚊子饿了，我就喂蚊子。 这咱们看起来有点傻啊。 不是，他就那么一说，你也信？ 我以为他是个大善人呢，地上有个蚂蚁都不愿意踩死，这个狮子都放在你身上。哎，你们见过梅花帐吗？ 梅花帐，你说是一种瘴气吗？ 不是，是一种精美的梅花式的一种纱帐。 我就用过老蚊帐，最简单那个， 就不透风的那种， 憋死了。 听着还是挺美的，梅花帐。说元稹写过这么一首《闻黄雨来卷，竹蛾登上西》，这真是文艺青年的作派啊。就说纱窗和铺灯的蚊虫呢，就这么一写啊，都显得不招人烦了。到后来同治年间有一个驱蚊的药万金油， 有点像今天的清凉油。 中草药和南洋配方强强联手，从古到今说了一些驱蚊的方法，你们打算用什么驱蚊呢？ 我们打算用你驱蚊，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咱仨在一块儿，只咬你不咬我们。 可是我跟你们在一起呢，我要吃大蒜啊。 那就招蚊子。 这大蒜它不接近这种味道。 是吗？ 对。 那我也吃，就小柱。对不起，咱这没蒜了，我们俩吃完了，就两头。 那什么吧，我还给你们俩扇扇子吧。你们俩比蚊子还烦呢。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成了仙，只因我贪玩没学到，师父 傅一怒将我赶下了山，下得山来无事做，变个戏法打家官，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再变个珍珠倒卷帘，珍珠倒卷帘， 三九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 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孩想住配成双。 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乐 乐 七十 二变，白天晚上 乐乐 七十二变， 往来往， 有你有我在 东方， 乐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 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是不是在你们心中，文科男生比理科男生要更加有点情调呢？ 按理说是这样的。 总体分什么理工男、文科男，可能理工男这个情绪对不够， 不是宅，他的这个思路啊都在研究问题上。 没错， 他不在。 你像文科的内容主要就是什么这个诗词有吧？这个文学，写作，这都跟这有关系。 艺术， 体操， 所以 体操。 那么就这怎么就证明会谈女朋友了呢？ 没证明啊， 那情调嘛。 会想一个题目，营造一个温馨浪漫的气氛吧。 啊，那从这角度说是的。 男孩，文科男生写个情诗行吧？ 没问题。 如果那个女生要是跟你在一起，你就肯定会哄她很开心，因为你是个文科男生。 对， 那文科男生一定会起哄。 有 文科男生写那样诗，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这诗不错啊。 你是拉拉队出来的吧？ 不是， 你们俩都是文科男生吗？ 我是理科男生 啊。你是理科，那你这么说，你是认为你天然的就比他 呆 聪明？要论这个算题啊，他没戏， 没戏， 就是没戏。sin、cosine、tangent、cotangent 的他都不知道。 就跟女生在一起了？ 分什么样的女生？跟那种崇拜智慧的女生，就要我这样讲究知识。 讲什么？ 知识。 知识吃多了他就发胖，现在女孩谁还喜欢吃那么多知识？ 文科男生就这样，一谈到真正有用的就打岔。 那我问你，如果那女生给你们发微信啊，说啊刚下班好无聊哦，我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吧，你们怎么答？ 回头给我讲讲有意思没有。 小柱呢？ 那当然，你去哪个电影院呀？我给你推荐一个更好的电影院，我会在那儿等着你。 哦，哎，那比如女生说，我可能发烧了， 上医院呢， 头好晕啊， 吃药啊， 感觉嗓子干， 喝水啊， 38.9度，真的发烧了， 那赶紧蒙被窝。 小柱说，叫你平常不喝水。 哎，那比我这狠多了。 有一天那女生说，哎呀亲爱的，如果有一天 这跟我考上了是吧， 我先死了，你会怎么办？ 把你埋了。 亲爱的， 送火化。他媳妇死了，哎呦，那轮不上我办这些事儿了。 亲爱的柱，陪我聊会天不？ 哎呦，死了，聊天。 哎呦，半夜得找你来。 翻篇翻篇了啊， 两码事儿。 哦，我以为 亲爱的柱陪我聊会儿天吧。 聊，想怎么聊怎么聊。 你在干嘛呀？ 我能干嘛呀？不就是陪你聊天吗？啊， 你中午吃的什么呀？ 我吃的米饭，你呢？ 完了，断线了。 然后还有啊，比如说这，来，亲爱的， 好，就叫我了啊。 我想去逛街。 好啊，我发50块钱。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50块钱。 这文理啊，我看也没多大差距。 有差距，我比他费钱，他就废话，我是费钱。 你们真是，哎，你们不懂得女孩问你这话的心理是什么，是吧？ 我不是心理系的。我是物理系的。 他说这话想表达的真实的内容是什么呀？ 你跟我说呀，不是他难受吗？或者想玩？ 哎，说句软话，你能那个什么呀？ 哦，说软和话， 能什么呀？ 哎呦，我现在也头疼呢。 这是软和话啊？我还烧的比你还高呢。 这是软和话呀？ 你按你那理论啊？ 哎呀， 那一句我现在要死哦，你们俩应该说 马上就死。 哼，对方已经不想跟你们说话，并向你们扔了一捆小葱。 好，我回去一碗酱， 我回去一碗大葱。 说到这儿呢，我还是想问你们，如果说，哎，你们理科系多少个女生？ 我们理科系十来个女生吧。 十来个女生？ 你们班多少男生啊？ 30多男生。 你看看， 31。 哎，你们俩这。一看就有一个文科系账不好的。 谁呀、 啊？谁说2:1谁账不好？ 没听懂啊？为什么2:1？ 为什么呀？ 一份的女生，3份的男生，对不对？ 啊， 2:1就是一个男生得对付俩没用的男生，才能得到那些女生。 你这个理论倒是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哎，你们逻辑性不强，你们。 哎，有可能这三个对完了，女生一个都不要。 对，都归文科了是吧？ 嗯，这个比例来讲还可以了啊， 就算正常吧。 你比如像文科生，我们班呢是这个10个男生20个女生，咱们这一云呢，这一半一半，正合适。 咱们这一云也付出10个男生来， 怎么会？你们那是啊，你们是30个男生是吧？ 对啊。 哦，那我们也30个女生吧。 哎，这县长啊，哎，你们这个系县队吗？这招生计划说扩大就扩大 啊？不是，他就是为了 我们借旁边系几个用用， 平衡一下，是不是？ 哦哦， 让人人都有女朋友，人人都有男朋友， 那都好办，反正胡说呗，无所谓。 但是不是胡说啊？如果是一个学校里面280名男生啊，全系，280名男生，只有一个女生， 哇， 这学校你们愿意去吗？ 我不愿意去。 那这女孩， 我得一人挑279个。 不是让你把他们这跟他们， 就算我是霸，我是吕布，我也够瞧的了。 结果呢，他们是团结一致，先把你给踢出去了。这是这样啊，一个女生，280个男生，一个男生说一句甜蜜的话，这女孩就得糖尿病了。一个男生给她买一点好吃的，这女孩就能开一小卖部。你说这女孩啊，这是挑的又挑，捡的又卷， 卷了嘛 是挑的又挑，捡了又捡。哎呦，摘了又摘，选了又选，挑出当中最好的10名， 给他们颁发奖章。 不是，再从这更优秀的里边呢挑出一个最优秀的来，作为，也不能说作为，咱得看这女孩长得什么样。 就不能从别的高校里再选一个吗？ 哎，你们就不想知道这是哪个系吗？ 哪个系能这么招生啊？ 估计就是什么这个体育系啊。 不可能，体育系才是男生女生都得平衡的。 什么制造专业呀、啊？ 嗯， 是吧， 有点靠谱吧？这是上海海事大学轮机工程。 哦，轮机，这玩意儿。 轮机工程系，这个280多人，一名女生，而且呢，这一名女生要过生日了。哎呀，系里嚷嚷动了。 我听要开除了的，因为这要开除了，这279人怎么过呀？ 非得反了不可。 这280个男生，好家伙，在一块儿说咱们开会研究一下吧，但是这人太多没开成。 凑不齐，其实还不错，280多个男生啊，就按280人算，一人掏2块钱， 560块钱， 560块钱能买一个相当好的生日小蛋糕， 还是小蛋糕啊。 关键就是280人的话，要是这个女生过生日，每个人上来祝福一句，280人一人1分钟的话， 哎，说不了那么长啊，一人只能给10秒。 这女孩要是一人一分钟，280分钟，你算多长时间啊？ 有四个小时 吧。这姑娘早就睡着了。 那你这十秒你算啊，你得那变成总量得多少？ 总量的话，好像要280个人一人十秒钟的话， 四六除以六 也合四百多秒。 这女孩听四十分钟，祝你生日快乐，衷心祝福你。 到， 你不能超过十秒钟啊！ 哦哦， 后面还等着呢。 好，到十秒就得滋滋滋哈。 那么生日祝福呢，可能就稍微的局促了一点啊。 嗯、 那么如果大家共跳一舞呢？ 哎呦，就是集体舞啊。 对， 要一块跳呢，又没那么大地儿。 那就唱生日歌就行。然后有一总指挥，预备起，祝你祝你祝你生日快乐。 还唱不齐 呀、 啊？ 当然了，280人还楼道拐弯吧，这边已经唱了，后边还 排一条队啊。 这一屋子也没那么大呀， 不会多站几排吧？ 又不是买切面的，还排一队。等早点呢， 他们排队玩游戏的。 那如果是这个每个人请，那么 每人再请一个人来， 这自己问题还没解决就别叫人了。 可是不行，这姑娘太吸引人了，1米69的大个儿，大眼睛，长头发。开学第一天，这280人的眼睛啊，唰唰唰唰， 就都瞎了。 好吧，那女儿那头发那么硬呢， 叫什么轮机工程系呀、啊？是一片绿光。 哎呦。 这每人都有一顶帽子。 他的同班同学啊，还有他的师兄，因为以上几届也没有师姐，这个专业已经常年的没有招过女生了，所以不光是本系280人惦记啊，上面的师哥，师哥上面的师哥，师哥上面的师哥。 哦，这个专业 下面的师弟，师弟下面的师弟。 哎呦我天哪！就这一个大姑娘，这大姑娘大学毕业之后，谢谢各位啊。4年对我的照顾，要没老少爷们儿啊，我这大学能毕业吗？各位，后面有请。 走到哪儿啊，他们的戏都是一种唰唰唰唰唰唰，这个脑袋呀，随着这个姑娘远去的身影追随而去啊。可是这样对于一个女孩也太不方便了，一个师姐没有，一个师妹没有。 对， 这个 老得防着几百人。 可是这个姑娘还特别喜欢机械工程，学习也特别好。说呢，你看他们专业280人分了8个班。系里唯一女生，成绩是学校里名列前茅。 那些人都让了的。 四级人也好啊，考高分秒杀所有的男同学，所以这男同学啊，打心里到心外到心缝里就这个佩服啊，又这个爱慕这个女同学。每天啊，大家比着来引起这个女同学的注意。 怎么引起？ 哎，你看我买双新袜子， 都出怪声了。 这4年这280人都疯了。 有莫名其妙乐的，有天天捯饬自己这个光鲜亮丽， 这没有一正常的。 当然，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实力、学习，还有自己这个为女生的担当付出。筛下来呢，也有80个吧。 那200人校外解决了。 这80个之间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这不是过生日那女生那天看这么多，哎呀，人头攒动啊。 对，这280人还都比她矮。 有没有？因为女生啊是中心人物，所以给她放台上了。 没听说。 这时候女生呢，把这个生日蛋糕切了8块，一个班级给一块， 好， 一个班级50个人， 一人拿一耳挖勺吃这个大蛋糕， 一人能舔上一口就不易，多随点份子买几个蛋糕不好吗？ 我有的时候有一点羡慕这个女生，看看人家，280人追这一个，是不是？你再瞧瞧我。我过生日连你们俩都凑不全， 连剃头都没有。 谁拿剃头当过生日？想当年呀，小花在公司上班，办公室呢来了一新帅哥，跟小花啊坐对桌。几天相处下来呀，小花发现好像自己喜欢上这帅哥了。毕竟啊，小花年轻啊，又是个女孩啊，真是不知道怎么示爱，怎么能让人明白呢？几经周折，这天早晨，小花鼓起勇气跟这帅哥说，听说呀，第一胎生男孩是母亲智商高，第一胎要生女孩呢是父亲智商高。哎，你敢跟我合作一回比比智商吗？这帅哥听完小花的话，第二天就辞职了。 王大磊用支付宝花了8000多块钱，到了要还钱的时候没钱了，前几天特别着急，急得这哭啊闹啊，到处借钱，结果也没借着， 但今天一看见王大磊，嘿，满面春风的，笑呵呵的过来了。我问他，我说大磊，是把钱还上了吗？大磊笑着说，没有，我把我支付宝给卸载了。 小花的侄子呀，在学校总打架，经常被请家长。回头呢，孩子就害怕，不敢找小花的这个哥哥呀、嫂子呀去，怎么办呢？就找小花。回来路上呢，小花看自己的侄子一脸的闷闷不乐呀，哎呦，怎么了？大小伙子，男人就应该有点血性，以后你啊，那架该打还打，甭怕，甭怕什么请家长，甭紧张，你那帅哥男老师那儿啊，有姑姑我顶着呢，打吧。 后海、前门、大石栏、SOHO、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迪、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姿态呢？你们两个还姿态？小柱，你也太不会挑人了吧？你怎么吃亏？ 他吃什么亏了？ 我们占地面积小啊。 你想，那个都是805演员，谁愿意站两边？都愿意站中间吧？ 啊，不，占地面积跟占的位置是两回事儿。 两边拍不着他，这一个意思。角度跟你拍拍不着他。 哎呀，自拍很好解决。我站在前边，王大磊站在后边，比例就协调了。 拍的时候我建议一下啊，比如像小柱没有肌肉呢，就不用强行的晒肌肉了。晒肌肉的这种方法也只适于小鲜肉啊。 对，这个小柱那肉已经不新鲜了。 那么王大磊应该保持画面简洁，尽量一个人自拍，但是画面不要占满。 没有杆支的就不占满了。 人家都是买自拍杆自拍，人王大磊呢，买个海杆自拍。海杆第一伸得远，第二它是真结实，要不然拍不下。 亚洲啊，没有人想看你这种近距离的视角。 那你说说自拍还有什么技巧？ 我觉得拍照站在你前面比你脸还大的人应该成为你的好朋友，像王大磊这样的。当然我确实是在自拍上面不经意之间的就是让大家非常崇拜。 哎，谁崇拜你？你举个例子我听听，自己过干瘾。 那么多人，我一个一个举，举得过来吗？ 不，举一个就行，就一个，多了我还不听，我也记不住。 你又不认识。 你这么多崇拜者，也没有一个 我认识。你不是举一个就行吗？我举这一下，你不认识。 小花， 你没说呀？开始。 你真行。 其实我不是说特别心机，好像诚心这样的自拍，但是呢，我收到点赞的数量来看呢，大家是非常喜欢我45度角度的自拍。 对，看不见那只眼。 45度怎么看不见？怎么看不见？90度看不见好吗？ 你45度就已经看不见了。 而且呢，女性自拍，据调查，最受欢迎的程度递减，依次是45度角、躺床上，第三、户外，第四旅游，第五和朋友一起正在做有意义的事，还有喝酒以及宠物照，这是自拍最受欢迎的啊。 哎，那么作为王大磊来说，你为什么在朋友圈里边发了很多的照片，没有任何一个人点赞留言呢？就是因为你在朋友圈里边 就是没有跟朋友做有意义的事。 没有，你也别拍，拍了之后怕你这朋友圈不保。 这个男性最受欢迎的程度的自拍依次是跟动物在一起，哎，炫耀肌肉，重在做有意义。 跟动物在一起炫耀肌肉，我跟狗熊比胳膊是吧？ 不是，你别连着一块理解，顿开顿。 那你别一块说呀。 好，还有就是跟朋友一块玩，就是像王大磊这种人呢，本来 没朋友， 那怎么办呢？又没有有意义的事可以做，又没有肌肉，只剩下跟动物在一起了。 哎呀，山猫野狗兔子精，蝎子蜈蚣大长虫， 哎呦，我都给他们立规矩， 都得45度角啊，跟我在户外陪我喝酒照相， 做有意义的事。 嘿，好。 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女性微笑的照片比男性多50%，女性相对来讲调情表情的照片是男性的4倍。 哎呦，听不得了。 对女性来说，看镜头比不看好。 我信，男性也是。 哎，对男性而言，特别王大磊最好是不看镜头且不笑。 然后大家都说这就是不孝之子。 另外呢，81%的女性最爱暖男纯爷们儿的男性自拍照。请问暖男的自拍照什么样呢？还是这暖男自拍照？比如说男性下厨房， 对，男的洗衣服。 纯爷们儿的男性自拍照是属于什么样的？ 王大磊跟动物秀肌肉， 跟狗熊摔跤。 要想获得更多点赞，首先你得是女的。大雷， 没听出来。 女性排名一直都高于男性，调查中前100名点赞最多的没有一个是男的。裁掉额头看起来更受欢迎，至少对于女性。小柱啊，展示长发，长发超过肩膀的排名出现频率最高。小柱，露脸或者不露脸对于你并不重要，你只要能展现一些不同寻常的具有神秘感的东西。 哎呦，小柱，我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不知道你还有神秘感的东西呢。 然后对于我来讲，不能把我拍的腿长脸小， 对， 就得把它变成前男友。 那小花，你攒了这么多前男友，是都是因为照相不好吗？ 娱乐72变，三人就是一台戏。大家好，我是单田芳。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你的脑袋是有点混乱，我的心情有一点不安，你的表情好像很温暖。想去猜。